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赐富牌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张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么最近呢，我们也是听到很多朋友啊提到了自己的这个得病的经历哈，确实这些经历呢也让我们感觉到他们真的是不容易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朋友们的一些典型事例啊也做一些疏解啊，做一些疏导。那么在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听到了魏先生啊他的这个得病的经历。 魏先生最关键的一点呢，是他脑梗以后呢，他进行了一个治疗，然后他就认为，做了这个治疗以后，可能这个脑梗就好了，就不再犯了，所以说呢，他就掉以轻心了，所以说其实脑梗这种疾病呢，是防大于治，平时的养生保健工作呢非常重要。您看他后来呢，他加强了这个养生保健工作，然后这个脑梗呢就再没犯。 治和防啊，这是两股劲儿哈。你有了病症以后，你必须到医院去治疗，控制他的症状。然后呢，下来以后要把劲头放在养生保健上。实际上这是比较合理。 这是一个老话题啊，就是说像他这个案例里边，他治了以后没症状了，他以为就没有问题了。事实上我们说这个血管这个堵塞啊，你像这个脑动脉硬化是脑卒中的这个前提。我们说动脉硬化，我们总是在强调，反复强调的一句话，病变在血管，发病在全身。你看我们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我们冠心病、心肌梗死，然后心绞痛、心律失常、瓣膜关闭不全、介入性的搭支架、搭桥啊，什么问题都来了。那我们其实这个脑卒中呢，其实它就是脑动脉粥样硬化。因为我们在这个堵塞的前期，我们说有这个无症状期、缺血期、坏死期、纤维化期，在这个你看无症状期我们就叫隐匿期，隐匿期它是没有症状的。你要像他这个案例，他这个通过医院治疗给他消除了症状，但是我们说我们用的药品，你扩血管也把降压也把降脂也把，这叫对症处理，就是给你控制疾病，并没有说治到咱们老百姓通常说的我从根上给你除。根上除是怎么回事？你看我们这个脑动脉硬化的时候，它脑血管壁啊纤维组织一定是增生的，而且血管弹性这会减退，或者这个脑血管就弹性没有了，消失了。那么这个管子，它这个管腔一个是变窄，血流速度呢变得就非常慢。当然慢性的这种脑供血不足，我们有时候会有点感觉，比如说哎呦，有时候感觉的晕，说有时候这个我们说有这个小中风一过性这个脑缺血，这个我们还有点感受。你像像这个在隐性这种症状没有症状的情况下，我们不是不在意它的。那你像长期的慢性这个堵以后呢， 他这个你看慢慢发展怎么发展的，就会造成这个脑细胞营养不良，代谢呢出现这个障碍，或者狭窄这个管腔呢，造成这个梗死。这种梗死当然我们说慢性梗死你是没有感觉的，直到有一天哎你感觉你身体的一边哎有点不得力了，这会儿你如果说啊我们某一天一个血压的波动，我们讲过血压升高的时候，为了调整这个脑内压力，我们神经呢发出的指令是要求脑血管收缩的，就是哎你本身这个血压一高，这个哎神经指挥脑血管收缩，结果你要正常人的话他就是调节这个脑内压力让他这个平衡。可是我们到中老年以后，我们的管腔里边刚才说了又有了纤维组织增生，又有胆固醇在那里长斑块，那它就有可能在你狭窄那一块血流速度减慢，血流速度减慢以后稍稍你这个内皮有那么一点点损伤，这会儿谁就来凑热闹来了，这个血小板就来凑热闹了，他就在那儿以为你那儿有问题了，就给你发生凝血，一凝血很简单，哎这我们就梗塞了。你像他这个就是我治疗了我没症状，我还去玩去了，但是我们从这个健康管理养生保健的目的来说，医生一定要叮嘱像这样的病人，你血压一定是这个前提，控制好血压是重中之重。 嗯， 你看我们这个脑卒中也罢，还是这个冠心病也罢，发作时间通常都是这个6点到10点11点。为什么？早晨起来以后，它有个应激反应，血压哗一下，这个是升高的。加上这个晚上又不喝水，血液又比较稠，那就容易在你那个血管狭窄的地方发生这个梗塞。这就像道路，大家经常开车，可能是这种感觉。哎，你如果在这路上在这施工呢，突然放了几个这个限流这个桩子，哎，我们这车从这一走，这马上就堵住了。 嗯， 这会儿早晨又要求供血，又要就要提高，哎，这么就发生堵住了。 所以从这个实例我们也感觉到啊，大家进医院的时候肯定是有特别的难受的不适症状，或者说有危险性了，这样才去医院啊。那么医院呢给你做治疗，实际上呢你可能症状没有了，但是你的病没有消除，只是症状没有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不要掉以轻心，那回去呢还要积极的来进行这个养生保健哈。当然了，如果要连续的哈这样的这个比较有效性的治疗也是挺好的，千万不要像这个魏先生似的觉得好像没有症状了然后就掉以轻心了，这样就会出大问题了。当然了，针对您个人的一些情况，虽然说您现在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症状，但是病情在那儿搁着，我们如何进行更好的养生保健哈，这个呢得跟我们的有关专业人员进行交流的。大家可以早晨8点半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做进一步的交流啊。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 听众朋友们好，据我国疾病控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我国高血压患者人数已经超过了2亿，同时还在以每年1000万的数量在增加。我国每年300多万因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人群中，50%与高血压有关。高血压是一个很容易让我们忽略又危害我们健康非常危险的隐形杀手。在临床医学治疗中，高血压患者几乎都是在发生脑卒中、冠心病、心肌梗死、肾功能衰竭等重症后才入院治疗。殊不知，对高血压患者来讲，血压控制不好，我们的身体时时刻刻都在因血压的波动伤害着我们的身体。在高血压早期，由于没有明显的症状，常常引不起患者的重视。随着病程的延续，有些人会出现头痛、头晕、心悸、后颈部疼痛、后枕部或两侧太阳穴部位有波动感，有些人还表现为失眠、健忘或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耳鸣、情绪波动 或发怒以及神经质等。进一步发展就会出现左心室肥厚、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功能衰竭、脑栓塞、腔隙性脑梗死、肾功能异常等并发症的发生，甚至发生猝死及脑干出血而导致危险事件的发生。在高血压人群中，根据危险因素和靶器官相关临床状况，将高血压分为低危、中危、高危、很高危四个人群。作为高血压患者，应积极地了解自身的危险状况，以针对性地进行临床治疗和保健干预，才能远离危险事件的发生。如何评估高血压的危险程度？可通过人体血管断层扫描，结合计算机大数据分析，即可获得高血压风险评估报告。为了更好地服务高血压人群，可拨打热线申请免费高血压危险程度的大数据分析报告，以使自己针对性地干预高血压，远离危险事件的发生。 那刚才呢，从魏先生的这个例子啊，我们也看得出来啊，一个呢就是治疗当然是必要的啊，治疗之后我们一定要注意呢，平时要保持这个成果。那怎么来保持这个没有症状的这个成果呢？那一定要注意养生保健。 在这里大家要知道一个，就说我们临床是干什么的？我们临床，其实字面意思理解啊，就是面临危症。这会儿我们要用这个现在这个医学技术和医学手段，赶快要救死扶伤。 嗯， 我一反复给大家讲，我们这个药品里边90%-95%都是对症治疗药，就是控制症状的。那么在我们老百姓这个概念里边，也是我有了这个症状，哎，我是病了；我没症状，我没有病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个这个想法。有了这个症状，是你的功能，就是身体里边一定是没办法的，受不了了，这会儿才表现出来，让你受不了了。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它已经是在这个疾病的这个末端。而且大家要知道，药品是干嘛呢？就是说在你身体本身是可以调节控制这个机能的情况下，能把你这个尽量能纠偏就纠偏，这个疾病，实在救不过来了。药品这会儿是什么？帮助你身体的功能把你的偏揪过来。反复给大家讲，疾病的康复不是靠药品，靠的是谁？靠的是我们自我的调节、自我的修复、我们的自愈能力。药品就是说，哎，你那儿再不上这个药，彻底就崩溃了。就是在急性期拿药帮一下。但大家尤其像我们老年人来说，你一定不要说我这个没症状了，好像我这个病就好了，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 对，其实刚才您说那个特别重要，就是说治疗疾病的话，不仅仅是依靠药品哈，这只是一个方面。其实自身的这种自愈和这种改善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我们人体，我们有一个叫自稳状态。 嗯， 我们这个体液也罢，神经也罢，免疫也罢，激素分泌也罢，它有一个自我维持这个稳定的这么一个秩序的一个管理系统。 嗯， 当这个管理系统失衡的时候，哎，我们疾病受不了了，一下子严重的发生了。那这会儿谁派什么？派药品过来，当然是专业人员指导下，用这药品，用药品的力量帮助你身体维护维稳呐、维护你这个稳定了。那么维护完以后，这个你那个系统并不是完全正常的。我们说透过现象看本质，你像这个脑卒中、脑梗，那你核心就是脑动脉粥样硬化。可以说今天在临床上，脑卒中就是我们说脑梗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性的治疗这个标准。那就是说我有针对这个病人不同的并发症，他的这个疾病发展的不同这个状态，我对症处理。比如你是糖尿病引发的，还是高血脂引发的，还是高血压引发的，你是出血性的脑卒中，还是缺血性的脑卒中，还是梗塞性的，诶，你知道我是颅内压高还是颅内压这个不足， 这个呀，它都是没有一个标准的。这个，哎，根据病人的情况进行这个处理。 嗯， 大家可能不知道，在我们国家哦，脑卒中是我们冠心病的5倍。其实我们这个老年人更多引起这个死亡的，大家感觉哎，冠心病一下子这个心肌梗死一下这个没了，人就死了。事实上，脑卒中应该是第一杀手。 嗯， 而且第一大病因是什么？引起脑卒中的就是高血压。我们现在是高血压大国，你进而引申为其实也就是个脑卒中这个大国。 嗯， 那核心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脑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脑动脉纤维化。那你防什么呢？你控制血压，你是在去病因呢，它是个诱发因素。那你核心的这个病理改变就是什么？抗纤维化，然后这个活血化瘀。你就像贺春原来讲过这个亚翔这个古方，丹参啊、葛根啊、三七啊、昆布啊，还有这个地黄啊等等这么一个组方，这个啊是在稳压这一方面，还有一个去除这个淤血，淤血就是其实是这个纤维蛋白原凝聚成以后变成了纤维蛋白。纤维蛋白是什么？就是我们说那个血块，你聚到那儿是什么？那么这么一个古方，它有一个什么作用？它有一个解聚的这个效应， 嗯， 就是促纤溶，就是先能让这个纤维蛋白解聚，说白了就是把那里边那个血块一点一点去掉， 嗯， 哎，那你为什么要加抗纤维化呢？这会儿加这个抗纤维化以后，把那个增生的病理组织一点一点一点去掉。你看我在这说这个话，就这么两句，这在医学上是可是不得了。但是记住啊，这可不像是一个推土机，咔给你一推，就给你推没了。这你没有4-5年，根本不可能解决。 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对，嗯，有些人心急，所以你看我一吃药没症状了。你像魏先生这个，哎，我还去旅游去了，嘣，又住进去了。 嗯， 当然我印象中他还反复问贺主任一个问题：我能恢复吗？我能恢复吗？从理论上讲，他是完全可以恢复的。 嗯， 但是你要那个修复那个速度，没有那么快， 是 这个要在于坚持。 对，其实刚才您说到抗纤维化，我们在8月份呢将举行一个抗纤维化科普的活动月。那么在这个月份当中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个健康方面的知识。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大家可以在早晨8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么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由北京文艺广播养生之道栏目主办，市委联合健康管理集团协办的抗纤维化知识竞赛活动于8月5号到8月25号在养生之道节目当中开展。活动目的在于普及养生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活动形式如下，自8月5号到8月25号每天在养生之道节目当中提出一个节目当中讲到的关于抗纤维化的科普问题，参与者可以在手机上登录市委联合健康管理集团官方网站，并在当天通过官方网站回答问题，正确答案将在第二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当中公布。8月25号活动结束后，我们将在答对的5个以上问题的听众当中抽取10名幸运听众，每个幸运听众将获得由生产厂家赞助、价格980元的健康产品。获奖听众名单将在8月30号、31号在《养生之道》节目当中播出。幸运听众可以联系工作人员领取奖品。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听众可以拨打咨询热线回答问题，由工作人员帮助操作。咨询热线88864417。88864417。说到魏先生啊，实际上他才66岁，按现在这个年龄段来讲呢，其实并不大啊。但是他被这个疾病折磨也是很久了。但是现在通过我们的健康管理方案的这样的调理啊，确实效果不错啊，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非常好。 对，因为我见到魏先生的时候，魏先生也是非常精神啊，人真的是很帅气，66岁确实很帅气的一个男士啊。然后他 就是在脑梗急性发作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个是肢体活动的不灵活，还有就是个语言不清晰。他现在就是说，虽然是说话有个别的吐字还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呢，他说比他以前最严重的时候已经好了很多很多了。 对，思路还是蛮清晰的。 思路是清晰的，就是语言的含混，和这个肢体活动的不灵活已经好了非常非常多了。对于他自己来讲已经非常非常的满意了哈。但是其实听众朋友要知道，就是实际就是您突发的那个肢体的不灵活呀，或者是眼睛看不见了，说话不清楚了，那实际是一个急性的这个事件。 是， 实际在这个慢性的过程当中，慢性的大脑缺血缺氧的过程当中，是会造成我们血管性的痴呆的。 其实真的不要到它爆发的时候你再去遏制它，那时候就真的晚了。 我们说到医院啊，已经是一个是疾病发展的末端了，那会已经在这个急救了。那么今天在收音机前呢，更多的这个听众呢是就是血管你已经有了个狭窄，但是你表现的这个症状并不这个明显，那不能说等了我们这个完全梗塞了，或者我们的脑出血了，到还有这种防的这个意识，这是不对的。那应该是什么？就是我们反复讲的防大于这个治，在没有出现问题前，就要注意这一个事项。在这里我要给大家说的是啊，脑梗塞啊，或者说脑出血啊，这已经是极端事件了。那对于我们今天更多的老年人来说，你要警惕啊，防止这个血管性的这个老年痴呆。我们说这个血管性这个老年痴呆，你像它这个是分两类啊。一个叫早老性痴呆，就是过早的衰老引起这个痴呆，因为最早为这个阿尔茨海默这个报道，又名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另外一类呢，我们称为这个血管性痴呆，它这个与这个脑动脉啊纤维化引起以后这个脑供血不足有关，它也是老年高血压脑卒中的重要并发症之一。什么意思？就说你不要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脑梗那个脑动脉粥样硬化，你没有发作的时候，你不要仅仅把注意力关注在就是说像这个是魏先生吧，直接一下犯病了，那是很严重的一个事件。那尤其这种慢性缺血缺氧，它就会慢慢导致我们这个认知能力这个下降。你说最后我们连亲人连儿女都不认识了，或者说自己慢慢都走失了，必须活在一个别人看着你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也不比那个直接那个脑梗这个轻到哪里去。你看这类他早期表现就记忆减退，最近这个是记忆减退特别明显，比如说刚刚吃过饭，他都想不起来是不是吃过饭，你把这个眼镜啊钢笔啊这些小物件刚用完放到那儿，他突然就不知道放到哪儿去了。由于这个记忆力减退，经常这个张冠李戴，前面刚讲了，后面又忘了，颠三倒四，包括病人这个情感活动呢，他也有这个障碍啊，偶然听到这个琐事呢，就会失声大笑，笑声未绝，一会儿又哭了，悲痛欲绝，那么到后期，当然就会视力全面这个减退，所以我们这个慢性缺血这种伤害大家也是要防的。 对，其实脑梗呢是最后的一个结果，在之前呢是有很多的蛛丝马迹可以寻的啊，所以在这里一定要多加注意。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呢典型的事例啊，集结在了健康管理案例的一个实录的小册子里边。 对，这个小册子里边其实我们节目里边讲了很多这个管理方案和方法，里边都在这里边大家可以查一下， 大家可以免费索取啊！这个八点半之后可以拨打电话免费索取，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共享共建的新生活，分享你的健康故事，共圆健康中国梦想。讲故事，话养生。为了促进健康交流，分享你我他的健康故事，让更多的人在听故事当中学习健康知识，提升健康意识，开拓健康事业，获得自己的养生之道。

7月17日至18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人偶剧《西游记》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